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的主治医师陈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疼痛的话题。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遇到一些疼痛的困扰，我们不妨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公共服务热线的王丽娜，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丽娜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冬季冷空气刺激肠胃，很容易发生痉挛性收缩，引起胃部的不适。最近我们周围胃不给力的人也比较多，咱们今天就聊聊冬季怎样保护我们的胃吧。 这个说到胃哈，怎样才算肠胃功能不好，它有什么样的危害，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胃肠不好主要是各种急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肠炎的临床表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症状，比如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规律或不规律的胃痛、胃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口臭、大便不规律等等。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遇到了上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忽视，认为这是小事，没有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这样久了呢，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胃是维持人体器官正常运行的能量来源，如果它出现问题而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导致人体免疫系统的瘫痪，严重时有可能导致消化道出血、穿孔，甚至诱发癌变。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胃是拥有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应该说在冬季养胃哈，我们还是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么需要有哪些提醒大家的，给我们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好的，一个是从生活做起，作息上做起，最起码一天三餐要定时定量，不宜过饱，尽量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二是要做好防寒的措施，注意腹部的保暖。三是要讲究心理卫生，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避免紧张、焦虑、恼怒等不良情绪的刺激。同时呢，还要注意劳逸结合，防止过度疲劳。四是呢，那个胃肠病人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加强适度的运动锻炼，提高机体抗病的能力，减少疾病的复发，促进身心健康。养胃关键在一个养字，如果平时不注意饮食，很容易诱发胃炎及胃溃疡等诸多的胃肠疾病。比起事后治疗，提前养护才是最关键的。 那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照你的做法呢做没问题，但是对于有胃病的人来说，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饮食上面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那就需要改变一下不良的饮食习惯。有胃病的人应该戒烟、酒、咖啡、浓茶、碳酸饮料、酸辣刺激性的食物，少吃寒凉、油腻、过烫、过硬、过黏的食物。更要注意禁暴饮暴食，这些都刺激胃黏膜，很容易损伤胃。胃病患者的冬季饮食应该以温、软、淡、素、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那么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大家若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请拨打我们12320的热线咨询。谢谢大家。 那问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元旦放假期间你们12320休息吗？ 我们还是跟平时一样，还是早8点到晚6点都是有人工服务的。 好的，提前也是祝我们12320所有的工作人员新年快乐了哈。 好，谢谢您主持人。 好，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陈平陈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慢性疼痛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您好。 哎，今天这个听到一个特别的说法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说